永刚，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，你没有这个权利。 仲爷，我知道我们已经离婚，但我也知道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。我了解你，仲爷，你嘴上说不，但你的内心是愿意帮助我的。你只是放心不下文文。仲爷，我和我的同志会用生命来保护你和文文安全的，这一点你是相信的是吗？ 你以为我是怕死鬼吗？ 仲爷， 你以为你舍命来保护我心里好受？ 仲爷，我懂，我都懂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我不能给你带来幸福，只是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，这让我比什么都难过。 永刚，你要跟我说实话，危险吗？ 不会，真的。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危险。我恨你， 周爷。 妈妈，妈妈，红婆婆来看爸爸了。 快擦擦眼泪。 红婆婆，这就是我的爸爸。 啊，伯母。 红伯母你好。 啊，好好。阿忠，我已经腾好房间，快搬过来吧。刘先生， 红伯母， 欢迎你哦。 谢谢红伯母，给你添麻烦了。 哎，不麻烦。平时真要请你还请不到呢。 莎莎和史密斯住进了洪家大院，八零三一家紧接着也住进了洪家大院，方方面面都把眼睛紧紧地盯在了伯明翰上面。但是伯明翰究竟在哪里呢？请听四集广播连续剧《伯明翰之战》第四集，调马回枪。 刚才播送的是《伯明翰之战》第三集《千里追踪》。公安顾问易庆瑶，文学编辑祖文忠，录音合成王清、林万军，音乐录音钱素英，乐队指挥黄佩琴，主题歌作词贾立夫、贾燕，主题歌演唱刘欢，拟音苏东升，剧务姚基文。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，沈西由夏志清演播，梁达由江玉玲演播，钟烨由王建新演播，文文由陶莹演播，新田由赵义欧。